光的爱恋，此生相伴，聆听长情的告白，温暖北京的感动。敬请关注2018年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杨帅。转眼间十月就已经过半了，相信大家都已经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了，但学习呢也要记得劳逸结合嘛，周末不如来放松下自己的耳朵，听一听我们的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下面有请我的搭档佳妮。 大家好，我是佳妮。自从保研成功之后呢，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学习的紧张气氛了。 是的，这个佳妮介绍自己就说自己是个学霸啊。你这是在自我表扬呢，还是在自我表扬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恭喜佳妮啊，能够在学业上有所进步啊、希望在我去留学之前，能够多跟你搭档配合主持咱们青春联盟的节目啊。 这个没问题，不过咱俩的相互吹捧呢就暂且告一段落。 嗯， 我们还是首先跟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海外高校情报站的第一个环节，高校大事记。 随着海外留学生的越来越多，我们留学的门槛也水涨船高啊！最近澳大利亚政府就宣布了一条新规，提高大学留学门槛，增设了这个标准化的水平考试。具体来说呢，就是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国际学生在入读澳大利亚高校课程之前，必须通过一项新的语言测试来证明自己的英语熟练程度啊！这种强制英文测试呢，它类似托福、雅思，通过了这个测验，你就可以在澳大利亚进行大学 职业教育和其他培训课程的学习。看来我们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小伙伴得加把劲儿了。 是啊，这个统计数字显示啊，澳大利亚大约是有60万的国际学生，许多是来自亚洲。仅仅在中国呢就有9万人。所以澳大利亚的留学新政策对于中国同学的影响呢，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是的，说起这个澳大利亚留学啊，我就想起了我童年的宝贵的回忆啊，有点雷的一个电视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一起来看流星雨》。你看过吗？ 看过。 哎，当时的这个男主角慕容云海啊，他好像就是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 慕容云海记忆特别深刻，是这部剧的男一号。 是因为长得帅所以印象深刻吗？ 哎，说起这个慕容云海啊，他是初中刚毕业的时候就被天天忙工作的父母送到了澳大利亚留学。但是他呢并不是一个正面例子啊。他在当地迷上了赛车，甚至因为赛车荒废了学业。这个角色设计似乎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对，的确是一个反面教材啊。其实更多的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同学们都是勤奋好学的，并且为澳大利亚贡献了不少的银子啊。据统计，澳大利亚迅猛发展的留学产业，它的价值已经高达了280亿澳元，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业，每年能够创造13万个就业岗位啊。 没错啊，光是语言培训这一项就足够澳大利亚高校忙活的了。澳大利亚很多高校呢都设有海外留学生的英语语言强化课程中心，每年进行语言强化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呢约有15万人。当然在新政策颁布之前呢，澳大利亚留学的门槛有点低，大部分学生在完成这个语言培训之后，不用经过任何的语言测试就能够开始高等教育或者是职业教育课程的学习。 看样子挺简单的。 对，但过去呢这种直通车政策呢招致了很多批评，认为这样呢是不利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是的，亡羊补牢这个为时未晚啊。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伯明翰他就反思了，他说听说有一部分国际学生受限于这个英语的语言能力，不仅无法参与到小组作业当中，还因无法完成课堂作业而苦苦的挣扎，所以提高语言门槛的新政策对澳大利亚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国际教育目的地地位至关重要啊。 想想确实是有道理。 是的， 对于即将在澳大利亚大学和这个职业教育机构中与本地的学生一起学习的国际学生来说啊，拥有良好的英语的听说读写技能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是的，除了设置强制的这个英文考试之外呢，澳大利亚政府还将进一步规范英语语言强化课程，比如说要求教师符合一定的教学资格，校方需向学生提供面对面学习的机会，每周不得少于20个小时啊，以及师生的比例不得超过1:18等等，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希望这种认真的教学态度能让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文凭拥有更多的含金量。 咱们聊完澳大利亚的留学新规呢，我们再来说说美国。 哎， 说到美国了，杨帅就比较有共鸣了。 所以待会儿再给大家播报的时候，我也顺便自己也学习学习啊。 对对对，随着美国名校申请人数越来越多啊，除了美国名校的录取条件增高之外，留学美国的费用也是一年比一年高，有了明显的涨幅。 压力山大。 哎，给我们像杨帅这样想要留学美国的小伙伴很大压力。 当然了，根据美国留学生的生活开销指数显示啊，相比较于2015年来说，学生生活商品消费普遍就上涨了5%，学费上涨了4%，教材上涨了10%。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个教材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花销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留学生和家长更需要认真的考察留学所在地区的消费水平了。 咱们考察一个地区的消费水平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一个大致的估算啊。我们都知道美国学校分为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 是 选择学校不同呢，需要支付的留学费用也就不同。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大概是2.5万到3万美元之间，折合人民币就是16万到20万元。美国的研究生学费呢，要比本科的学费要高一点，研究生学费一年大概是35美元左右，合人民币大概23万元。 对，确实是一笔 好贵呀、 啊、不小的开销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留学美国费用当中的生活费，刚刚讲的是学费嘛，生活费当中的美国留学生活费主要分为这个衣食住行、娱乐和个人消费。入学考试，每次考试约收费100到200美元，大多数学生至少要考两次，因此估计每个申请入学者在考试上至少要花费500美元。 除了这些费用之外呢，这个食宿费用在留学美国的费用当中也占有比较大的开支。 是的， 每年大概是3000到7500美元。 嗯， 到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第一年呢，一般是住在这个学生公寓或者是宿舍，常常呢是两个人或者是两人以上合住一间。不过在某一些这个设在大城市当中的学院呢，然后就会允许学生在校外找比较便宜的房子。 是的，留学美国费用当中呢也包含了诸多日常费用的开支，主要用于支付邮票、牙膏、肥皂、报纸、洗衣、交通、医药及娱乐活动等等。有的学校定期为学生公寓提供洗衣及干洗服务，别忘了还有书费和文具费啊。学生每年为书籍、笔记本以及其他的学习用具共需支付约1000美元的美国留学费用。当然了，买旧书当然是可以节约一些费用的。另外，有的学校它不提供计算机，这一点应在择校时先问清楚。少数学校还规定学生要自己购买个人电脑，但提供优惠的价格。 天哪，这一笔一笔的消费啊，估计很多同学都不敢去美国留学了 啊。是这样说，但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同学们坚持自己的规划。而且我们还可以货比三家，对不对？制定性价比最高的留学计划。我们刚说了这么多关于费用的问题，其实想要顺利的进入美国高校学习，除了需要支付必要的留学费用外，还有一个门槛，就是需要提交合格的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啊。从美国高校的录取条件来看，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接受雅思成绩了。 哎，这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麻省理工学院啊，部分专业呢更倾向于雅思成绩。 嗯，是。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院、建筑学院、工程学院和健康科学与技术学院等，都在这个招生简章当中列明更倾向雅思成绩。对于雅思成绩的要求呢，一般为7分或者是以上。好高啊， 很高了。 对对，我们再以哈佛为例，为什么都以这些我们根本考不上的学校为例？ 高不可攀的学校是不是？ 不过还是要说，我们再以哈佛为例啊， 嗯， 雅思成绩最低要求7分， 最低要求啊！ 天哪，这最低要求都达不到。 对， 个别专业呢更是需要7.5分。 嗯，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高校对于雅思考试还是情有独钟的。 是的，看来这个打算留学美国的小伙伴们要重视起雅思考试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高校大事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访谈板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访谈板块。今天的嘉宾呢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小雨。首先请小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欢迎我们小雨同学来到我们的这个青春联盟啊。 欢迎欢迎。 首先呢，请你来介绍一下留学的基本情况吧。 我是2012年去美国的乔治城大学，也就是 Georgetown University， 是在美国的华盛顿读的传播文化与技术这个专业的硕士。 哇，好高大上的一个专业。 对啊，听起来 听名字就 很酷，听不懂。对，这个专业名字听起来挺长的，这、就 是 英文来讲就是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就是把这三个领域的内容糅合在一起，但整体来讲应该是属于传媒序列里。 对，就很难把这个 Communication 和这个 Technology 就联合在一块儿啊。 哎，小雨同学本科的时候是在哪个大学读的呀？ 哦，本科我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学的新闻。 学的新闻，所以研究生专业也算是差不多的一个专业啊。 对，有一定的， 有一定联系的， 有一定延续。对，因为研究生就是当时是本科的时候就对新媒体很感兴趣， 新媒体， 所以就是想要去更多的接触一些可能偏技术类的东西，然后当时就选了这个专业。就这个传播文化与技术这个专业，它是有很多个，就怎么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 是 就可以有可能偏媒介理论、偏传播学的知识， 嗯， 然后也有可能有拍电影的课， 嗯， 然后也有就是编程的课，就其实就是按照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兴趣， 一个大融合， 对，一个大融合。然后可能如果我自己对于偏新媒体的东西感兴趣的话，我就可以选择那方面的课程。 嗯，那当时去美国留学之前，除了这个专业，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专业呢？ 对，我当时整体来讲就是想学偏传播方面的这个专业，就是其实有申请别的学校的、可能有申请媒体研究或者是媒体社会，或者反正就是基本上 都差不多的， 对，都在一个这个里面。 还是想继续自己本科的这个专业方面的，就是从事媒体行业。 对对对， 那当时出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呢？ 其实这个还挺早的，就是我算是从小就有一个所谓的想要出国留学的， 想成为海归， 就有这样的一个从小有个梦想吧，想要出国。然后，但是真正准备的话，应该是在大二大三开始的。 大二大三就已经开始准备，那具体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就其实我们都知道，就出国一般来讲。有就是去美国读研究生的话，一般是有两个语言考试，一个是托福，一个是 GRE。 然后我当时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是有去上一些语言类的培训机构去学习这个托福 GRE 的培训。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就是后来学习下来，感觉就是所有这些语言机构，他们真正的只是能教到一些可能技巧、方法、套路，对，但真正要掌握那个考试或者是。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还是靠自己日积月累的一些东西 啊！我要问一个很隐私的问题，就是小雨，你花了多长时间达到自己的托福这个满意的成绩的？ 我考了三次。 哇，好厉害！我已经考过三次了，还没有考出这个理想的成绩啊。 因为就是传媒类的专业都要100分以上， 对， 是一个坎儿。然后我是反正最后一次应该是考过了这个坎儿。 所以就顺利的去到了自己想要的学校。 那小雨同学当时在准备留学的时候准备了哪些留学的资料呢？然后包括文书啊，或者是有没有找中介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即将留学的同学 很关心 的一 个 问 题。 一开始我有跟中介先联系一下，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其实前期是有大量的资料收集的过程， 是 就是这么去说吧，就是出国留学整个的一个这个进程，很多时候中介他发挥作用是他掌握很大的信息量， 对，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去到国外的网站或者是我们去国外高校去搜集一些信息，因为确实有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坎儿，所以对于这些中介机构人，他们就是利用了大家的一个信息不对等，根据这个方面来去收取一些费用。但实际上所有那些信息我们都是可以自己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的。 那所以你是 DIY 的吗？ 对对，基本上是自己写的。 DIY,、 就是、 DIY 呢就是完全是靠自己去做一些文书还有一些所有推荐信的这些搜集的工作。 对， 而我呢就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就选择了中介机构。 那如果你选中介的话应该也可以，就是因为他们也会给你写做一些文书的那个撰写工作嘛。 对， 但是可能他会有一些模板， 是， 然后可能你写的 时候太套路了， 就你 很套路， 就你可能要把你个人特色给挖掘出来，然后去跟他就 push 他，让他去说不要按照那个套路来，而是 要突出我个人的亮点。 对对对， 要去沟通。 那除了这个语言成绩，除了这个文书之外，还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就是有一个个人陈述，其实这个材料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啊。 是。 我那个学校当时是要的是叫 PS, 就是个人陈述。 对。 然后三封推荐信。这个推荐信基本上至少得有两封是大学老师的推荐信，然后还有一个 是相关行业的这样一个算是比较有地位的人来给你推荐吗？ 其实也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其实我们对推荐信可能有一些误解，就是觉得一定要请那个 很大 业界大牛，就很知名的人去给我们做推荐，但是往往如果这些人我们对他并不熟悉，或者他们对我们不够了解的话，他们可能没办法在我们的那个推荐里面去写很详细的信息， 是， 所以往往可能是我们跟我们每天接触的老师学科内的教授这些人，让他们来帮我们写，然后他们可能也更乐于去发掘我们身上的亮点。 所以还是要选适合的。 对对，选适合的。对对对，除了 PS 推荐信，还有当然还有个人简历，这个叫 CV, 或者叫 resume,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那个乔治城他是有要求一个20页的 writing sample, 就是算是你的作品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展现你在专业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他对对对，类似于作品集，可能跟作品集一般叫 portfolio, 跟那可能有一点细微差别，就是这个 writing sample 它是一个相当于过去的一个文书的一个体现，就是可能我们之前写的论文或者是写的文章，然后它不论 它是命题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命题，就是不论写多少篇 都可以，也一个长篇也可以。 嗯， 然后我当时把我自己的一篇论文给直接翻译了过来， 就是已经写好的。 对对对，它只是那个文书的一部分，就是最终学校应该是根据所有这些材料一起综合考量。嗯， 那所以听你刚刚这么一说，感觉你的留学申请之路还是挺顺畅的。 还好吧，我考了三次托福啊。 考了三次托福，其实在这个平均水平来说算是中等偏少一点的，好像正常都得四五次，我就是那个正常水平啊。 就是刷很多次是吗？ 对。 那托福考一次的费用是多少？ 托福现在的费用是1765。 天哪， 差不多差不多。 少考一次， 当时应该会便宜一点。 少考一次就是省一次钱呢。 对，我们这个想要留学的同学们对如何选择学校都特别的关注。那小雨能不能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呢？去这个乔治城大学呢？ 对，当时我申请了好几所学校，然后其实后来拿到结果之后，比较有竞争力的两个学校就除了这个乔治城以外，另外一个学校是雪城大学。 嗯， 那也是一个就是传媒类比较好的，就是这个专业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嗯， 然后后来我是考虑的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方面乔治城它的 地理位置 比较好，就在那个华盛顿，在首都嘛。然后觉得就是无论是对于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它的城市的一个到时候一个了解，还是就是以后可能在当地找工作实习之类的，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是。 然后其实就是在综合排名上，这个学校 Georgetown 会比雪城排的靠前。但是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排名那个东西吧，仅供参 考， 就是其实往往是我们国内的，就国内大家可能会更在意那个排名，但是可能在国外这个排名没有那么重要。 是，刚刚小雨在说了自己选择学校的时候也透露了大部分留学生这样选择学校的标准，包括学校的地理位置啊，还有学校的在所在专业的这样一个排名的情况，大家都是很关注的。 那么小雨同学啊，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即将留学同学特别关注的啊， 是 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在留学申请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笔花销是什么？ 我个人感觉是，就是可能就没有说某个最大，但是一方面是那个考试的费用其实还挺高的， 托福考试的成绩， 对， 托福考试的这个价格真的是惊人， 好贵呀、啊！ 对，无论托福还是 GRE 这两个考试都是千元以上。 GRE 的价格大概是？ 其实我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也是 一千多。嗯， 天哪！ 所以就是这两个考试，如果考个三次的话，可能就是三四千块钱。 那语言培训呢？ 语言培训其实我没有花很多钱，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班，它不是那种小班，不是那种 VIP 班， 都是大班。 对，都是比较多人一起上的，所以其实没有太多钱。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一个必须的花费，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每一所学校都会有一笔申请费， 是 可能贵的有$100的，然后就是是这样的，然后可能如果一般大家如果申请个五所或者是 更多 的话， 申请学校 就等于是相当于$100乘以多少这样来算。 那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也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也在申请美国留学嘛，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我的两大。就是最高的开销，小雨刚刚都没有提到。第一个呢，就是找中介的费用。大家知道，在国内这个去美国留学的中介费用是非常高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语言培训，因为我的可能语言基础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呢，在这一块也是花了比较多的钱的。 对，我们班有现在在学雅思的同学，他们一天上课就要花1500。 那应该是一对一的课程，它的这个价格会高一点。 对对对，这一方面还真的是好吓人呢， 每天1500。 每天1500， 好多。 OK， 那刚刚聊的呢，都是小雨在出国之前留学申请的时候做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到美国之后的一些事情了。 那既然出国之后呢，我们就聊一些比较感性的话题。小雨，你还记得自己就是刚刚从国内飞往美国，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对这个陌生国家的第一印象吗？ 我2012去留学之前，我已经去过美国了。就是我在之前大三的时候的一个暑假，我有去美国，就是做一个那个 summer session， 就是做一个暑期的一个课程。所以就是我后来去真正去留学的时候，是我第二次去，当时可能心情就会不太一样， 就没有那种第一次去的那种激动的感觉了。 对 对对，可能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特别激动，然后 但是后来留学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淡定一些了。 但是之前是去交流，之后是真正的要在那儿学习，那真正的到自己的那所学校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 Georgetown 了不了解哈，这个学校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这个学校校园非常漂亮。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校。 这个学校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是1789年成立的。 嗯， 它是坐落在华盛顿的一个叫做 Georgetown 这样的一个区。 嗯， 所以它这个学校的名字应该是跟那个当地那个区有关系的。 是。 然后它也是在一个山坡上建的。这么去说吧，就是华盛顿这个城市它是由一条河叫做 Potomac River， 叫波多马克河，这条河横穿而过、嗯、然后刚好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河边的山坡上，所以 你们的宿舍是海景房 河景房。我其实没有住在宿舍了，这个可以一会儿再说、 嗯、是。 然后但校园其实不大，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可能比较偏精致的一个校园，相比一些、嗯、 小而精， 对对，小而精的一个校园，然后人数相比一些上万学生那种大校可能也会少一些，可能就几、嗯、学生应该是几千人吧。 嗯 嗯，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校园确实非常漂亮。怎么说呢，就是从河边去看那个学校的那，因为它的主建筑都是偏欧式的哥特式建筑， 嗯， 就是有种城堡的感觉。 哇，特别棒。在城堡里念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天哪，我感觉像过到了那个电影里面的生活。 是。 对，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像哈利波特，但当然那个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学校都是这样的建筑。 是。 其实一般有一些历史的学校，他们的这个建筑也都是带着这个历史的风格和沉淀的，是吧？ 对。 到了美国， 嗯， 这个好像吃方面是特别特别的。 就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要是明年去了美国之后，也不是最担心，应该是最开心的。我觉得我应该会瘦下来，因为饮食不习惯嘛。 对，我刚刚还想说，杨帅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减减肥，顺便健健身。 哎，你别这样，否则那听众朋友们没看见我的脸，觉得我是一个多胖的人，其实也还好了，对不对？ 还好，还好，还好，可以变得更好。 嗯、来，小雨， 你已经很瘦了呀。 小雨，这个太客气了。来介绍一下你在美国是怎么解决吃这个问题的吧。 哦，吃就是确实，因为就其实一般我们管它叫 DC 了，就刚才说华盛顿。然后 对， 就 DC 其实它不像纽约或者是洛杉矶这种有很多华人的城市， 嗯， 它可能华人并没有占太大比例， 是， 所以它的中餐馆也非常少。我们想要去买一些就是中餐的食材，都得要开车可能半个小时和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距离。 嗯，那挺远的。 所以就是，然后学校周边其实也没有很多餐馆，然后学校本身的食堂也都是西式的那种菜肴吧。 嗯，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确实是大家一去就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也都备好了一些比较齐全的厨房用具。 比如 有没有老干妈？ 老干妈不属于用具，老干妈是酱料嘛。 嗯， 对， 老干妈可以现买。然后就是 美国还有老干妈卖吗？ 必须的。 对，就是那个， 哇塞， 那边的那个就是有那种 购物网站上应该就有卖。 老干妈已经走向世界了呀。 是啊，必须的。 就指那个火了。嗯，没有，就是当时在那边就是自己做饭嘛，一开始我也不太会做，然后从一个煎一个鸡蛋开始，慢慢的后来就是能做很多菜了。 哇塞，那这一次杨帅啊，你去留学过程当中回来还可以修炼一下厨艺啊。 所以如果回来找不到工作，可能会去餐馆当大厨啊。 可以的，可以的。 对，我们就有个笑话，就是说去美国留学是去上新东方，就是学英语和学厨艺。 所以去美国就是学上两个新东方，一个是学厨艺，一个是学语言了。 嗯。 OK， 那么刚刚小雨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留学之前以及刚到美国的时候的一些感受。那他在美国又遇到哪些难忘的人和故事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杨帅， 我是佳妮， 欢迎今天的嘉宾小雨。 我是小雨， 好言简意赅的自我介绍啊。嗯，在刚刚广告之前，小雨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在美国练就了一身好厨艺。那你在美国一般都会做什么菜呢？ 不敢说好厨艺吧，只能说、就是、 能吃， 就是自给自足。其实因为我是还蛮喜欢做饭，就到那边之后，因为我当时是在那边租的房子。 为什么没在学校住呢？ 刚才也说嘛，那学校的校园其实不大，所以它并没有那么多的宿舍可以容纳所有人，所以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没有宿舍住的， 所以就自己租房子。但是这也满足了你自己做饭的这样一个需求。 对，就其实在校外租房的价格是比宿舍要便宜的。 是，这个我早有耳闻呢、 做哪道菜比较拿手呢？ 做哪道菜呀？红烧排骨。 哎，我还以为是西红柿炒鸡蛋，红烧排骨看样子是道大菜啊。 而且因为在美国那边他们的厨房都比较大嘛、就是标配都是四个灶台， 那都有一些什么工具啊，厨具包括了什么？ 对，烤箱、洗碗机、 微波炉、洗碗机等等， 对， 应有尽有， 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然后厨具当然自己买了。 那刚刚讲到了这个做的最拿手的菜是红烧排骨，但我现在也是抱有很强的这个去美国之后要自己做饭的热情。但我知道每天学习压力其实还蛮大的，那会每天都自己做饭还是偶尔也会选择出去吃呢？ 只是说偶尔出去吃，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做饭。 所以在家里做饭是一个常态、 是一个常态。 那这是为了省钱还是觉得吃不惯美国那边的西餐呢？ 两个原因都有吧，就是那边的吃的就是你知道三明治，如果你连续吃一个礼拜你会受不了的。然后就 是 所以一方面是吃那边没有太多可以选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确实是外面的东西就是属于比较贵，然后又没有那么好吃。相比之下当然还是自己做又经济划算而且还好吃。 那从家里到学校大概的距离是多远呢？ 对，当时有刚才我有说是学校旁边有一条河嘛， 划船去学校吗？ 真的好酷啊。 对，那个河可以划船，但 没有那么浪漫、 快艇。那个河可以划船，然后它有一个桥，那个桥叫 Key Bridge、然后我是 刚好住在河对岸，就每天我大概就是走路穿过那个桥，然后再爬上一个山坡，然后就到校园。 怎么感觉好浪漫？ 对啊，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到诗里的意境啊， 就是对那个风景是非常美的，就每天能在河边看看夕阳。 哎，盒子里有小鸭子什么的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谈个恋爱啊。 应该有，但有很多人在里面划船。 嗯，就是也算是一个比较美的风景了啊。 嗯，很棒。那小雨，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既然搬出去住了，然后自己租房子，大概每个月的花销是多少钱呢？ 对，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对对对，你知道，就是 DC 其实是美国的房，就是比较贵的房租，可能我觉得有前五名吧，这样的一个城市。 嗯， 所以那个当时因为是也是五年前了嘛。 嗯， 当时的我们是跟同学一起几个人一起租的。 几个人呢？ 最开始是三个人。 三个人。 对，三个人一起租了一个两室一厅。 嗯， 然后两室一厅的总价应该是2000多美金。 均摊下来一个人大概是700美金左右。 对， 一个月。 对，平均每个人700-800一个月。 那还是 很贵的。 那你们租的是豪华公寓吗？ 不是，就是那边比较就是常见的公寓，就是那样。 普通的公寓。 那在美国你觉得比较安全的这样一个住宿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公寓呢还是一些其他的选择？ 对，就那边住宿是两种嘛。像你，我知道你也稍微了解了一些，就是公寓和那种叫 house。 对， house。 公寓是 apartment。 对。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一整栋房子，那叫 house。 是。 然后这两种其实我觉得安全与否不在于你住哪种房子，而在于你住哪个社区。对对，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整体来讲，华盛顿还是比较 安全 的，毕竟首都嘛， 是 比较安全。然后人也没有那么多。当然想要选择更加安全或者有更多的安保措施的小区，可能就选更贵一些的小区就可以了。因为其实这些公寓他们都是有不同的小区，然后可以供选择的。 嗯，那你去美国的时候有那种和当地的去当地家庭寄宿的那样一个体验吗？ 还没有。哎，有去别人家里做客，但没有去人家家住过。 嗯，因为我好像听说一些留学的朋友，他们为了省钱或者是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所以就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式。你有听说过这种方式吗？ 有听说过，但确实身边好像没有。 就大部分最普遍的情况，要么是住学校，要么就出去自己租房子。 对对对，我们就是跟我一起去的同学，就是我们那同系的一个专业的所有中国人，应该都是租房子住的。 都是租房子。嗯，刚刚讲了吃，讲了住，我想聊一聊玩儿。他们都说在美国留学一定要有的一个体验就是自驾游，你有过这种体验吗？ 哎呀，这个说实在就有点遗憾，就是我自己现在其实当时 没有驾照， 就是我到现在也还没有 驾照。 这是不能说呀，太丢人了。没事， 没有，我也没有。 就是其实我这个比较惭愧，就是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我还没有考驾照。 嗯， 然后所以就没有这个自己开车的那个机会。 那有朋友开车坐着一块儿穿越各种城市吗？因为美国的高速公路好像风景也特别好。 我感觉杨帅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是在去美国之前呢，大家都特别憧憬，觉得未知的都是特别美好的嘛。可能去了之后， 理想和现实的差别 是有一定的差距，包括学业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这个海外高校情报站，也是要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未知的生活。 啊，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喜欢那个自驾游，以后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个在那边很常见。但我当时可能因为我自己当时不会开车，所以我都是可能去不同的城市玩都是通过公共交通。 嗯， 而且如果真的想要，我当时应该有走那个66号公路，当时我是找了一个就是公司他可以去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租车服务， 就是， 然后他们会有司机开车。 对对对，就是也可以这样去选择。 嗯 嗯， 那在美国在这些城市之间往返的时候，一般选择的交通工具会是什么呢？ 我上学是走路，刚才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 沿着河走。 对，沿着河走，我大概走15到20分钟吧。 嗯， 其实不是非常近， 那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嗯，那从家里到学校，刚刚讲的是走一座桥，大概花费的时间是 大概15到20分钟吧。 那你觉得这个距离算是近还是远呢？ 在国内不算近，在美国算还可以，因为那边的公共交通肯定是没有这边这么发达。 嗯。 就刚才也说那个距离它是要爬坡嘛。 嗯， 所以自行车都骑不了。 对，我刚就想问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自行车呢？ 对，骑自行车是要爬山的。然后就是如果是城市之间的话， 城里面是有地铁， 嗯， 然后城市之间是坐大巴也可以，坐 火车， 对，火车也可以。然后可能在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当地人可能更习惯于坐飞机，就是、 还是喜欢飞。 对，就是很多情况下是美国的飞机票比火车票要便宜。 哎，我觉得小雨这个其实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虽然上学远了一点，但是还可以顺便锻炼锻炼身体嘛，连健身费都省了。 对，我觉得我去那边确实是瘦了当时。 嗯， 对啊，又得操心自己每天的这个吃，又得每天走路去学校，其实还是这个挺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坚持下来了最好。 那小雨在那边留学是留学两年的时间是吗？ 嗯，我那个学校的就是我那个专业的学制是两年制的。 哦，那两年 那你是在两年之后就正顺利毕业了吗？ 对对对，我顺利毕业了。 啊，不愧是 学霸。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验，觉得到毕业的时间就正常就毕业就行。但是在美国，因为就是修学分，所以听说很多人如果不太努力的话，很难在正常的毕业的时间顺利毕业，是这样的吗？ 对，确实是有个说法是说那边是宽，相比国内的话，学校可能他们更偏宽进严出一点， 对， 或者说就是他们的就是每门课的要求都非常高， 是， 然后实际上最后就是要拿到足够的学分去毕业，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嗯。 但是我身边的同学应该全部都顺利毕业了，我没有听说没有毕业的。 所以就说这个学霸旁边， 学霸周围都是学霸， 都是学霸。在去美国之前，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憧憬。那你觉得去美国之后有没有什么反差让你有点不适应的呢？ 跟想的不一样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是有预期的，但是可能会比 有预期 会比预期的要更加不适应的是，在那边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要独立完成的， 嗯， 然后可能相比国内跟大家在一块儿，就同国内可能更多的是有舍友，然后有同学，就每天待在一块儿，嗯，可能是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而去那边尽管也有舍友，但是可能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会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会一个人走路去学校，然后在图书馆待一天，然后一个人回家，可能一整天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对于所有的出国的同学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吧，就是要克服那种一个人在异地的这种孤单感，然后要去独立生活。嗯， 那在国外留学这两年有回过家吗？ 有 回过家。 我其实回家还蛮频繁的，相比别人。 大概一年回家的次数是 两次。 两次都什么时候回家呢？ 就寒暑假嘛。对，寒假是一个月，应该是从十二月份到一月份。 所以就是国内还没有过年就回美国了。 对对对，我当时是在美国过的年。 哎，那第一次在国外过年，在国外看春晚这样一个体验是什么感觉？ 不一定看春晚的。 我觉得必须看春晚吧。 看了春晚，确实看了春晚。 是。 然后是那是因为那边时差十二个小时嘛， 嗯， 刚好这边春晚是晚上，然后那边就是早上。我们就是一大早可能七点钟起来， 嗯， 然后 为了看春晚， 对，为了看春晚，七点钟起来跟同学们一起聚到 吃个早餐，嗯，然后就开始看， 聚到一个同学家里，因为也要热闹一点嘛， 嗯，是， 聚到他家里，然后拿一个 iPad， 嗯， 因为都没有那个房子没有电视，就拿一个 iPad 放在那儿，然后我们就聊聊天，嗯，吃吃东西，然后就在那儿看，嗯。 那有没有吃饺子呀？ 过年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是看完节目到刚好到 中午 到饭点，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华盛顿市中心的一个中国城 Chinatown， 嗯， 去那儿找了一个叫做我记得很清楚叫 Dim Sum 的一个叫点心，翻译过来叫点心， 它可能是广东话， 对对对，它可能是把它那个音译过去了， 是 这样的一个店去吃了顿中餐。 嗯，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一年能回两次家确实还是一个 好幸福啊， 对，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听小雨说刚刚其实跟同学们一块儿过年的经历也挺好玩的， 嗯，是，虽然大家可能刚刚小雨说在美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但是 嗯， 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可以一起分享节日的喜悦啊， 对，很温暖。 OK，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聊一聊学习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小雨，在国内上学和在国外上学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差别还是挺大的。 嗯， 因为刚好我是本科在国内读，然后研究生去国外读，所以其实这个对比是很明显的。 嗯， 就是可能我们本科在国内上大学，可能平时的作业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对，主要是在结课的时候作业会多。 对，可能会有一些大的作业会集中在期中和期末。但是在国外的话，我记得我当时有修一门课叫做 《 网络技术与社会》，这门课是有13本教材。 13本， 相当于算下来相当于每个礼拜要读一本书。 就是在学期初的时候，教授就会告诉你这学期你得把这13本书看完。 对，他会把那个书单提前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要去或者买或者去借他那个书。他那个书还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教材，他其实都是教授自己选的13本跟这个课有关的学术类的书籍。然后 13本书我觉得比我的大学课本加起来都要多了。 而且你要注意哦，还是英文。 还是英文。 对，这是最可怕的。然后就是这个书是相当于每周要读一本，然后而且不仅是读了就可以，还要根据这个读的书要写一个有观点性的文章，然后发在 还要写读后感。 对，写读后感，然后要发在一个，就是这个课是有个博客嘛，我们每个同学都可以把自己的文章就在上面发表，可以看到别人写的， 大家共享。 哦，还是共享式的，看来还挺新颖的。我一说到这个写作业就有点头疼， 压力山大是吧？ 对对对对对。杨帅，你马上要去留学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其实没有。是不是压力最大的时候都是期末啊？还是整个学期，就只要在上学压力都很大？ 其实就是在平摊在每一天的，就是怎么说，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同学们之间交流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那这周的作业还没写完，然后不行了，我要去图书馆了。就是很少能听说就是大家能一起约个饭什么，都不是那么容易。其实就大家都忙在学习上。 平时有时间逛街吗？ 有逛街肯定是有的。啊，周末 女生总是会用各种方法挤出时间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 逛街是必须要有的，要不然出国太亏了，还可以做做代购呢。 对，其实就是大家想出国留学的同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除了说毕业之外，就是说学业压力会不会很大。刚刚小雨也说了说其实确实还挺累的。 就是我当时一个学期一共是修了，第一学期修了三门课，然后后来第二学期修了四门，就四门已经是极限了，就 挑战极限。 在国内可能很少说一学期， 四门课就是极限了。 对， 一般都很少这样。 对，然后在那边的话四门课就很多了，因为每门课都会有单独的相应的作业，每周都要完成，然后包括也有期中期末，但可能相比国内的期中期末会不太一样。 他还是比较注重平时的成绩。 对，教授很看重平时的表现，然后包括在课上，因为其实美国人他们很能聊，就他们在课上能够非常的侃侃而谈，然后去跟老师分享自己的看法。然后可能我们中国学生相对来说害羞一些，但是如果平时我们太害羞了，那老师可能对这学生是没有任何印象的，那我们也得去表现，然后还得用英语去把自己的观点给说出来， 让 老师 记住你。 不是说不能说吸引老师吧，只能说就是说把我们对这个课的理解去贡献出来吧。 就大家一起根据一个话题来各抒己见。 对，是这样。 那如果是四门课的话，一周大概上课的时间是几天呢？ 其实每门课的上课的时间不长，就是每门课一般是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 就可能这门课这一周两个半小时，然后四门课的话，那就是可能一般来讲平摊在3到4天。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做作业是吗？ 就是去图书馆，然后做作业，然后可能也有很多时候是，对，你像你刚才问的购物逛街这些也会去有吧。就是我们的日常就是做饭，然后做作业，上课，看看书，然后再偶尔出去逛一逛。 觉得是 听起来很文艺，其实我觉得确实还挺累的啊。然后呢，去美国我觉得语言肯定也是一个问题。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他说托福成绩109的同学已经很高了，109这个成绩，说到美国之后这个语言依旧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你有这种体验吗？ 刚开始我记得第一个学期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明显体现在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确实是考过那些考试嘛，英语考试，但是考试和实际上的生活运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然后去那边，而且可能很快的就要去跟其他的他们的那边的研究生，他们母语就是英语，跟他们一起上课，然后去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得 马上进入这个节奏，所以确实刚开始会比较吃力，然后可能最开始我上课的时候就可能不太那么能说话，就可能会说的比较少，但是我感觉是一个学期之后，到第二个学期来年春天的时候，就比较 OK 了，就 熟悉了之后就 OK 了， 就还好了，就可能那是如果每个礼拜看一本书也会觉得还好。 那老师知道这个上课课堂里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同学的话，用词是不是会稍微不会那么专业，然后说话也会慢一点呢？会有照顾你们吗？ 没有，我觉得他是完全是一样的。 那所以会不会就是刚去的，你说一个学期之后才慢慢适应嘛？那在那一个学期里会不会就是听不懂的成分很高呢？ 我觉得听还好，主要是说，就是虽然你刚才问的问题，你刚才说就是老师他们可能并不会特意去放慢，但是因为那些老师他们平时的用语也很标准，他们用了很多很好的词汇，其实听他们去讲课也是对我的一种语言的学习。 对， 一边听课一边去锻炼这个语言能力还是挺不错的。 是的。 那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你觉得对这一段经历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说一下你的感受吧。 感受就是我觉得其实不论是去美国也好还是去任何一个国家也好，能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自己一个人生活，这种经历我觉得可以说是叫做改变一生的经历吧，就是它会不断的贯穿到你后面的人生当中。 对， 可能未必是通过一些很显性的可能学习或者工作就这些比较功利的东西去展现，但是可能它会很多的一些思维或者是别的方面的锻炼可能会不断的渗透到你的生活当中去。 对，所以说大家去国外留学千万不要抱着说我只是去学习或者是去开阔眼界，其实国外留学是一段很难得的经历了，大家有通过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出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然后因为这一定会是你人生当中很宝贵的一段经历。 是的。 我们知道现在小雨已经参加工作了，那能不能给我们同学们介绍一下留美的这段经历对于找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啊？ 其实说实在话，就是如果要在国内找工作的话，去国外留学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吗？ 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就是因为在国内找工作我们知道要很早就开始准备， 是 现在各种竞争也很激烈， 对， 很多单位他们很早就在学校里面开始做一些招聘了，但如果那个时候人在国外的话，可能就对这些信息或者去面试啊什么都很不方便。 是， 就是从长远来看，去国外留学可能对于想要在国外工作可能 会 是一个 帮助一些， 对，会是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方法。 我们一般在国内研究生第二年就基本上进入实习期了，就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对对对对，而且实习的话也是就是在国内上学的话可以在国内实习嘛。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确实有一段那样的经历，可能对于一些特别的专业，比如说需要有英语要求的专业，或者是可能用人单位他可能很看重这一块经历的话，那可能一定也是有帮助的。 好的，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想请小雨来给即将去留学或者有留学这样一个打算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提一些小建议吧。 不要太把留学当成留学吧，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旅程， 平常心去对待。 对，当成一个，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前期为了准备出国可能会付出很多的心血， 是 去那边之后又有别的困难，但是其实我想说是这些困难全都是暂时的，然后其实去了那边之后有了那样的一段经历，对于以后对于就是我们回想起来，像我现在回国已经五年了，回想起来其实是非常难忘，非常珍惜那时候的时光的。就是我觉得是如果要出去的话就是享受吧，享受当下，享受未来，然后 享受青春。 对，没错。 OK， 听我们青春联盟。 对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联盟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帅， 我是佳妮， 非常感谢小雨今天来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我们下期再见了，拜 拜， 拜 拜。 拜拜。 王阳 到， 张青 到， 李山 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中。